两个人成了好朋友。过了不久，机会就来了。陈胜和吴广平地一声响雷，吹响了革命起义的号角。钟离昧和韩信两个人先后都参加到革命起义中去了。陈胜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，两个人又相继投靠到项羽的部下。到了项羽部下，他们的待遇却完全不一样。在那种战乱的年代，钟离昧凭着勇猛凶悍的表现脱颖而出，很快就得到了项羽的重用。而韩信满肚子的经纶却因为深藏在肚子里边，暂时得不到发挥，只任了一个小小的职位。时间一长，韩信就失望了。后来他主动炒了项羽的鱿鱼，投靠刘邦去了。于是两个原本相约共进退的好兄弟就各使其主了。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项羽战败身亡，曾经显赫一时的钟离昧成了败军之将，而曾经毫不起眼的韩信却成了大英雄。项羽死了之后，钟离昧也和季布一样，过起了东躲西藏、四处流浪的生活。后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听说韩信当了楚王，于是决定来投靠韩信。韩信念及当年的兄弟之情，毫不犹豫地就收留了他。可是在追击钟离昧重赏的通告鼓诱之下，有个别的知情人士偷偷地就告诉了刘邦。这一下刘邦自然就得要韩信交出钟离昧来了。韩信知道有人告发他了，但他此时顾及兄弟情义，还是不愿意献出钟离昧的。他知道刘邦那里还没有证据，于是说自己这儿并没有钟离昧，如果不信可以来调查。刘邦当时确实无凭无据，但是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对韩信就更多了一分疑心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因为踩着这个板凳，搭着毛巾比较爷们儿，比较武这个范儿，